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那就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啊，从8月1号正式开始为我们全市的百姓们播出我们的这个广播体操了。在每天上午的10:30和下午的3:30，我们分别有2次的广播体操。那其实说到广播体操啊，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来说，大家都不陌生了。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曾经一直在坚持去做广播体操。当然，也有的朋友啊，现在也自己在一如既往的坚持。那随着我们这次广播体操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去播出呢，相信又可以带动我们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全民健身的活动当中来。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广播体操这样的一个话题，让我们对于这个非常熟悉的健身形式有更多的了解。那跟大家也会去介绍一下我们广播体操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还有它的一些演变。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希望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广播体操为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些好处。那今天和我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咱们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健美操教研室的张平张老师。还是先有请张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张老师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想和张老师一起来分享的是咱们这个广播体操。为什么会邀请张老师来呢？其实这个关子我们先给大家卖起来啊，那我们还是想先听张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吧，我们广播体操的一个产生的由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很多朋友都有这种印象，就是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啊，我们就会去做这个广播体操，可是谁好像也都没有去追根溯源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广播体操，为什么会去做起来这个广播体操？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去讲一讲？ 好的， 嗯， 这个广播体操啊，大家都特别的熟悉。那从我小的时候，学校体育活动的最主要的项目就是做广播体操，就是做体操。 啊， 所以呢，这个人人可能都经历了从学校一入学，就是各种各样的像广播体操这样的一些，就是作为体育课上的一些主要内容。 对对。 所以呢，很多人都说把广播操是作为我们中国的国操。 对。 也真的是名副其实哈。我们这个广播体操就是渗入到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和学习当中。 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记忆当中，一定都有一段广播体操的回忆。 对。 嗯。 这个从资料记载上呢，就是我们国家成立以后呢，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人的这个寿命啊，就是当时说平均寿命只有35岁。 对，我看到过这个。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就是入伍的时候都要体检。 嗯。 那么在体检的时候，就有很多年轻人的身体都不过关，所以呢，就很多热血青年就被挡在了这个入伍的这个大门外了。 对。 那么在这个建国初期，我们那个中华体育总会即将成立的时候呢，毛主席给我们这个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嗯， 也是想了就是通过就是全民的进行体育活动，增强我们全国家的这个全民的这种体质。 嗯， 向全国人民这个发出号召，让大家就是投入到体育锻炼当中， 嗯， 然后提高我们的国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对， 这也是作为我们这个中国体育事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和这个指引方向。 嗯。嗯，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全民健身的这种热潮一直以来都是滚滚向前的。 嗯， 那现在呢，也就是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健身的这种项目可能会比较多， 多样化了。 对，不光是广播操，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广场舞啊，那个太极拳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的 方式，然后我们来提高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素质。 对， 那么广播体操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去进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它非常基本的一个体育运动项目， 好上手。 好上手是零起点，所有人都可以参加。 对， 那么现在呢，也是我们每年的8月8号都是作为我们的全民健身日，这样的一个纪念日，也是就是督促大家就是锻炼起来，提高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身体素质。那么在这个最早的时候，建国初期51年，我们的第一套广播操就问世了。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是刚开始我们建国初期，就是我们这个状态就当时百废待兴，那么当时我们这个各方面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那么体育也是不例外。那么在50年8月的时候，中国派出了第一支体育代表团赴苏联去考察。那当时考察可能有2个多月，这个考察的这段时间呢，参观了苏联的几个大的那种城市，它的体育发展状况，仔细的了解了一些苏联当时的一些体育活动的一些经验。那么这个当时特别受到这个启发的是他们那个劳卫制操。这个当时我们在编第八套，我是当时介入广播操是从第八套开始的。那么当时我也是听说过这个苏联当时引进的这个劳卫制操，就是当时很多人都练习过，然后而且特别好。那么这个劳卫制操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简称，这叫劳卫制，它是他们的一个简称，全名实际上叫准备劳动与保卫国家体育制度。 对， 他们这个就这个操呢，就是说起来呢，也是有他们的一系列的东西哈。比如说当时苏联那个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它是很全面的。他们当时体操分成三类，一类呢是叫卫生操，一类呢是叫辅助性体操，还有一类呢是轻器械操。这个他们还是发展的就是很系统的啊。 对对 对, 对， 那个卫生操呢，一般就是在早晨根据广播或者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被称为早操。一般由8节呀到12节组成，就不是很长，比较容易记忆，时间也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一般是为这个妇女啊或者老年的这个人准备的一种体操。那么这个劳卫制体操和卫生操很相似，就不需要特殊的场地，也不需要特殊的服装和那个器材，就不需要这个事先的这种技术的训练，在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的人呢，都可以去做，通过一些简单的就是身体的关节的 活动， 伸展啊，那个摆动啊，然后用力啊，然后达到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那个锻炼。 对， 这个也当时很受到这个苏联老百姓的欢迎。 嗯， 那么回国以后呢，我们那个体总筹委会呢就确定学习这个苏联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经验。 对， 然后就首先是我们把这个劳卫制操带回国内，在国内进行推广和这个就是很多人进行学习。 对， 发现特别好。 啊， 我们当时编第八套的时候，当时体总的主任是那个吴少祖主任，他就说刚一开始他就学的劳卫制操，他到现在他都记得那个操。他说那个操非常的流畅，非常的简单好记。所以他就记忆犹新，就说广播体操说实在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所以一定不要难。 对， 一定就是所有人都能够上手，都能够很好学，很容易推广。 对， 这才叫一个叫基本体操。所以呢，当时这个我们学回来以后呢，就是决定就是在这个在我国去推广这个广播操，所以就提议说创编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全民健身操。体总筹委会秘书杨烈就向这个体总筹委会呢提交了一份，就是想创编一套关于我们自己的健身操的这么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后来呢也是得到了很快的这个批准。在1949年9月21号，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便规定了要提倡国民体育，主管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进入了筹备阶段。在体总的筹备会议上，朱德告诉体育工作者们，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 对， 我们中央政府也是要非常重视它的。过去的体育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就是脱离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体育事业呢，就一定要是为人民服务。 哎，对， 提出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指导意见， 从我们的这个广播操入手嘛。 对对对，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体育锻炼入手。 对， 所以呢，这个杨烈的报告很快就被得到了批准。那么被批准以后，在1951年11月24号，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就正式的问世了 啊， 这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套广播体操。那这个当时这个在全国也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反响哈。 嗯，其实真的是能够感觉到，你像我们1949年到1951年年底11月24号，我们就推出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的确是能够看得出来，国家是非常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体育素质的这种发展的。广播体操呢，它也是从第一代发展到了现在的第九代，逐步的在做一些更新和变化，这中间的这个发展的历程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变化也好，张老师能不能也跟我们去讲述一下呢？ 好的，那当时我呢接触广播操实际上是并不是很早，因为毕竟是年龄在这儿哈。我接触广播操是从第八套开始接触的，那么前面我们这么多套也是都是通过资料，通过一些老专家一些就是从他们口中得知的这些广播操的一些这个演 变历史资料嘛， 对，就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那么51年我们这个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和中央广播电视事业局共同决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广播操的这个节目，并且在这个同年11月24号正式公布的第一套成人广播操。 嗯， 那么这个广播操呢，当时肯定是因为这个条件所限，就是通过广播。 对， 就通过广播。 是的。 然后呢，第一套出版了这个图解和这个说明， 哦， 也就是通过图的这种 对 图册的这种方式，让全国人民印刷品这个方式， 对，大家传阅来看嘛， 对，然后或者是主办学习班。 对， 那因为当时这种比如像不像现在网络呀这么发达哈，各方面信息啊就来源比较快，但是人们的热情非常的那个，非常的高之高哈，就是各种培训班一级一级往下培训。那么这个当时编第一套广播操里边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啊，听那个一些老同志们介绍哈，就当时编操的时候也是说找谁来编这个操呢，这个操应该编成什么样呢，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顺序或什么样的原则。 对呀， 其实他们也是当时也是开始很困惑的，包括就是说什么在写文字上面应该怎么去写这个表述让大家能看得明白。 对， 因为广播操因为像我们现在都是有视频资料， 是的， 然后有那个挂图，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教学录像带， 对，每一节分解的很 细致，很细致，然后呢现在就是术语也非常规范，所以这个在第一套我觉得能编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图解的这个资料来看，第一套操就也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跟现在的操没有太大，当然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就是还是基本体操，就 是 他还是把握住这个方向 的，对，最早的这一个雏形嘛，在那儿摆着。 对，因为我觉得是当时跟苏联老大哥学习，还是能一下掌握住他的那个就是广播操的这个精髓，基本体操的精髓，所以呢，通过这种推广，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套操呢，是在54年7月份，然后咱们颁布了第二套广播体操，那肯定是第一套编完了以后呢，在推广当中也会发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比如在动作的编排原则上，然后那个图解的这个写作的这个就是文字的表述方面， 对对， 还有这个动作的顺序包括比如说这个幅度啊一些那个强度啊，时间上会发现一些问题。在推广当中我是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就一个东西你编完了以后你必须经过实践 啊， 你不经过实践，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这个国际 标 准是吧， 对， 你只有经过实践以后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到底是难了还是容易了， 对 啊，还是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 啊，所以呢在这个编了第一套，对这个动作又重新进行了这个编排呀调整啊。我看了一下图解，就是有一些动作就是保留，比如像蹲的动作 啊， 踢腿的动作啊，就是那个腹背运动和跳跃运动都是基本上保留的 啊，直到现在也在延续的嘛， 直到现在都还是延续这些。它的原则就是从肢体的这个远端到近端，就是逐渐的进行活动，从小运动量到跳跃大运动量，然后就整理，就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科学的，这个原则大的原则是没有变，但是细节上面可能做了一些调整。 对，我们之前有了实践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稍微的给它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 哎，对，所以呢又推广了第二套。 嗯， 然后第三套是在57年，3年以后，又推出57年11月份又推出了 第三套广播操。 嗯， 那么在前两套的这基础上，第三套我们就开始说啊，那个不光是要学习别人的经验，要融入我们自己的这个特点。 啊、 然后，所以在第三套又请了很多的专家啊、体操界的，还有武术界的 哦， 啊，请了一些就是我们自己传统项目的一些爱 和我们做结合嘛。 对，中国武术是我们的传统项目嘛。 是的。 然后就结合了一些这个武术里边动作，这其中里边有一个虚步，就是那个武术的特别典型那个动作。 对。 那个图解上面的右上角就是一个很像武术的这个一个动作的一个小小人儿。 哦。 在那个右上角这个图解上就显示了这套操它是有我们中国这个特色的。 借鉴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借鉴中国的特色，所以这个。在这套操那个编出以后推出以后呢，也受到了就是非常多的国人的喜欢。那么这种创编这种方式和这种特色呢，也基本上在后边有延续和有体现。 就是把我们更多的这种传统文化和它进行一种结合， 结合一点儿就是特色，并不是说把它全部都搬过来。那么因为我们的定位是广播体操， 对， 广播体操它实际上就是基本体操，是体操项目的一个徒手操。 嗯， 所以它不能离开这个体操项目和徒手操的这个原则。 对， 那融入别人的特点，融入其他项目特点，融入民族特点，这样的话，这个让那个操里边就有亮点。 对， 然后人们学起来，哦，这个动作是，比如说是武术的动作，那个动作是射箭的动作。 对， 有这样的一个点在里边，就是它的那个亮点和兴趣点就会出来。 对， 所以第三套这个编出来以后呢，就是。感觉哎，这个有我们自己风格特点，就觉得大家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也是很受推崇。那这个在后来呢，第四套是在1963年4月正式公布的。那么当时就是我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哈，就是因为前面就是年代太久远了，就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的这个我记得我们第八套的时候就收集了之前的很多的资料。然后就很多都找不到了，比如像音乐什么的，都电视台这块儿也电台呀、什么电视台这块都已经就是说这个搬迁呀、什么的资料就找不到了。那第四套的找到了，第四套是非常洪亮的一个男声啊，就前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啊， 就是那个当时就是那个声音非常的洪亮哈，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口号，然后后边就是什么什么第一节开始什么什么就有口令。因为广播操它是基本体操，又是一个全民最基础的一个操，所以每一套操不管是第一套好到第九套都是有口令，有音乐，有节奏，然后有口令带着大家来做。 对， 所以这个就降低了，大大降低了这个动作的难度。因为很多人就说啊，有的人可能没有节奏感，我可能抓不住拍子，然后跟不上速度。那么你有口令带领之下，那你就能够很好的这个 这些问题都可以被克服了。 对，如果你的口令很洪亮很有力， 对， 大家做起来就很带劲儿。就这个口令的这个好坏，我们讲一个老教练或者比在上课的时候，你的声音洪亮，你的口令清晰，然后呢比如说有重点，所以这个就是在上课的这个效果上也会特别好。 对，听的人也会感觉一下就把这个气氛也好或者说情绪也好都被带动起来了。 而且他会根据口令的这个阴阳顿挫，会把你动作的这个应该是延展还是应该用力， 对， 就给带出来。 对， 可能有的是需要拉长，你就动的就会拉长舒展。 对， 1、2这就要拉长。 对， 那你需要用力的时候你就得1、2。 对对 对, 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要用力，比如像扩胸运动， 对， 那就是要用力，那口令就得短。所以这个口令还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 嗯， 因为我自己也是喊过第八套和第九套然后有这样的体会 啊， 所以我觉得口令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把关子卖出来了，张老师是给我们喊过第八套和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的老师，所以今天听张老师跟大家去讲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觉啊，尤其是从我们这第一套一直到第九套的一个延续的发展，真的是让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收获啊。那刚才听张老师已经讲到咱们的第四套了，您也说到了啊，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当年的这个原始的音频的素材了，这个的确是对于我们后面的这个广播体操它的一些编排啊，或者说是一些哪怕说是在像您提到的这个喊口令方面都会起到很多的这种帮助的作用。响亮的男声的这个开头的确是让大家听起来非常的振奋人心。 第四套还有一个就是在第四套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版，但这个版本没有找到。 哦， 就是当时也是，就是我们都在每次都要希望创新，就是都在前一套的基础上，我们就怎么样去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对， 比如第三套，我们融入了 武术的这种元素哈，就中国的元素。那么第四套就是啊，能不能就是有些比如少数民族地区那会儿当时普通话可能推广的还不是说很普及啊，就是能不能出版一些少数民族版？那至于这个少数民族版是用了哪个族的版，就这个现在这个资料也是流失了。 嗯， 但是有记载，就是说第四套是出版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这个就是普通话版本，一个是少数民族这个语言的版本。 哦， 这个就是在这三套里边，它又有了一个。 对， 新的创新的这个哈， 对， 其实你说你要想用四川话来喊这口令，是不是很有意思？是不是用湖南话来喊这个口令？可能我觉得当地人就会觉得很亲切。 对， 是不是 我们各地的这个方言，本来我们中国就这么大啊，有不同的这个方言，以及像您说的少数民族的这个语言，然后喊出来的那个感觉，的确就会让当地的这些朋友们去做起来的时候，一下就会觉得亲切感倍增。 对对对，就会觉得哎，就是哎，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喊呢，他是不是觉得就一个很亲切，一个觉得他就愿意去接受。 对， 哎，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可是我没有找到。其实以后是不是也可以玩一玩这样的，把每一套的这个，或者我们现在正在推广的一些音乐，或者推广这套这个第九套呀、第八套，把它配上， 加以创新啊， 试一试哈，创新的。现在很多自媒体里边不都是 对、 都在做一些就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兴趣的人哈，可以去试一下哈，我觉得是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呢，在这个就是第三套这个原则上，我们第四套还是就是以这个简单易学为主。 对， 然后呢，逐渐的就是在这个广播体操的创编上和这个规范性上和这个科学性上也就趋于成熟了。 嗯， 那么在1971年9月1号啊，就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向全国人民公布了第五套广播体操。 哦， 这个71年正好是我上学的这个上小学的那个时间，所以呢，我就有幸那个时候就第五套开始。 慢慢就开始都接触到了。 所以我现在一看那个图解，我特别的亲切、 嗯、 因为那个动作都是我当年记忆犹新的。因为从第五套到第六套中间是有10年，所以你看我小学6年，然后初中3年都是做的这第五套广播操。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我们只有就是这种广播操， 嗯， 就是课间操就做广播操， 都是做 眼保健操。 对 对, 对， 当时这个眼保健操 和广播操 这个就两大操哈，就是就伴随着我这个童年的这种成长和学生时代的成长，一直到81年，就到高二的时候，就都是在这个第五套广播操的这个每天上课中间，然后下午都出去，中间都出去做这个广播操。所以那个当时一看图解，我们在那个第九套的那个新发布会上，我们把前八套的动作全展示了。 哦， 所以当时我们把这个就是还原的时候，哎呦，我就是我对第五套印象最深，还有第六套 很有感情， 很有感情哈，就觉得那个一看那图解，一看那个动作，哎呀，这个动作当时就觉得一看就特别有感情， 仿佛都回到自己学生时代去做这个动作时候那个感觉了。 就是、我们就这个年代的人嘛，就第五套、第六套印象都特别深。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张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艺术学院健美操教研室的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张老师和大家介绍吧。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在记忆比较新的是疫情的时候，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大家不都宅在家里吗？ 居家健身、 居家健身啊，都找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进行活动。 对， 然后就在网上就看到有人做第五套、第六套广播操。 啊， 然后就哎，我觉得特别亲切哈， 而且瞬间就知道了，跟我这是一代人啊， 对对，这个年龄感哈，这个年代感就一下就出来了，就 对， 就是这个还是可以作为在家里边 不需要太大的场地， 对， 不需要那个器材就可以锻炼的一种方式。你大家比如说，哎呀，我做什么呢？我别的我都不会。 对， 哎，我做过广播操，我拿广播操来健身，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的哈，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节的活动，一个大肌肉群的运动。 嗯、对， 所以呢，当时看到哎做第五套、第六套，我就特别有亲切感。 嗯， 那么在第六套的时候哈、啊，就动作就开始，因为八十年代就开始，就是、 嗯、 大家就开始追求更难、 啊、 更新。是吧？然后那个第六套的是81年9月1号颁布的， 嗯， 那么这个动作呢就更加新颖，然后更加美丽舒展， 哦， 然后呢首次呢还配了这个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 哦， 就这一套动作呢，它是有一点就是有民族风的这种就是选择的音乐，以前我们选的音乐都是比较这个宏大的，像这个类似交响乐啊、管乐啊什么这样的音乐。 嗯， 那么这个第六套呢采用的就是一个比较优美的一个民族风格，我觉得这也是体现我们自己国家这个自己民族特点的这个举措。这也是为了就增加人们做操的这种兴趣。 嗯， 在这个第六套之后呢，90年我国家体育总局呢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操。 嗯， 这个第七套也就是80年代之后呢，我们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然后走出去引进来， 对， 那就学习更多的一些。当时我们就记得还向苏联去学习他们的舍宾， 哦， 然后呢，那个美国的简邦达健身操， 对， 就那个时候都通通都引入国内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健美操、韵律操就觉得特别的时尚， 是。 然后在90年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七套广播操。第七套广播操呢，也当时是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就是编了两套， 啊， 一套呢就是还是那个广播体操，就是基本体操的形式， 嗯， 然后一套呢就是当时的那种叫韵律操， 哦， 就是借鉴了这种舍宾啊和韵律操的一些特点，然后跟广播操相结合，就是一看就有点像是韵律操，不完全是广播操， 哦， 因为就想当时大众啊都在追求男性美， 嗯， 那我觉得广播操是不是老这样做会不会大家觉得贫了哈？ 对啊，太简单了， 有点就厌了就。哎，我们就编两套。如果你追求一个新时代，你就去做那个健身的那个韵律操。如果比如说我还是喜欢广播操这种形式，你还可以做这套就 基本一些的。 但是呢，就这套操也是编的顺应时代，编的比以前难。 啊，就哪怕是这个基本版的，也比之 前 的版本都难， 但它仍然是基本体操。 嗯， 比如说，一二三四，然后一个八拍里边，原来我们比如一二三四，然后就五六七八是反方向， 就重复，对， 就重复了，这样就比较简单了。那么在第七套的时候，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不重复的，甚至一二三四五七八是左边。二三五七八是右边， 哇， 就是他这个其实对我们就是搞专业的来说并不难， 对， 但是对老百姓在实践当中就发现问题了， 我们忙不过来了， 对，忙不过来，记不住 了， 就就一二三四还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再反方向就糊涂了， 对对， 也不是说就可能需要一些更长的时间来掌握。那， 嗯， 如果比如像广播操这东西，很多就是作为比如说短时间就能够掌握， 嗯， 然后就能够参加竞赛，比如说组织一个大型的 活动啊，对对， 比如一个比赛赛事，最容易组织的，用的时间最短的，最容易出效果的，就是广播操。 是啊，大家做齐了，那个感觉多好看呀，啊！ 那第七套的时候呢，就是会要多花点时间，而且就是那个那套健身就是有健身风格的那个韵律风格的那套操呢， 嗯， 在推广之后呢，就很多人就觉得难， 哦， 因为它里边有顶胯的动作 啊， 哦，你想一有顶胯的动作，它这种小肌肉群就参与， 对， 难度一下就上去了。然后还有很多振臂的动作，还有搭拍的动作， 哇， 比如说一拍一动，就是比如我们在做操的时候，一二三四，四拍就是四个动作， 嗯， 那搭拍可能就是一搭二搭， 哇， 就是一拍里边可能会做两个动作， 对， 比如像正胯都是一搭二搭， 哦， 就这个一加搭拍就一下难度就增高了， 会， 你可能知道比如说街舞， 哦， 街舞是不是会大家认为觉得有点难，是吧， 嗯， 一般人学不会，全部都是搭拍， 哦， 它全部都是涉及到这个一搭二搭三搭四搭，就是它都是搭拍， 哦， 就是都有运动。 对，对我们这个比如说节奏感不好啊，或者说协调性不好的朋友，那一下到这儿就觉得，哎呀，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我克服不了，跨不过去。 对，因为咱们全民嘛，就是要想让所有人都参与这个运动的话，这个一定起点不能高， 对， 一定起点要低一点。 是的， 所以这套操在推广的时候呢，就 感觉就是后期哈、啊，就感觉到就是觉得哎，这有点难学的时候，参加比赛不是说很快就能学会就能掌握。 对， 因为是在90年推出的，90年的5月8号推出的， 嗯、 然后95年呢，国家就推出了《全民健身纲要》。 嗯， 那么在95年一推出《全民健身纲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一下又把这个广播操就又重新拿出来，因为全民健身纲要一推出以后就要搞活动，一搞活动什么最上手。最快呢广播操， 哎， 然后就把广播操就又调出来，就举行各种各样的比赛呀、啊、什么机关呐、啊、企业单位啊，是行业体系啊、 嗯、 什么全国呀、啊、都在搞比赛，然后就发现这个操还是 太难上手了， 对对，怎么觉得都还是有一点难就是学的时候需要时间， 对， 所以总局决定创新新的一套，就是更适合于推广和学习的， 更接地气一点的， 更接地气的啊，更易于普及的， 对、 啊，就是稍微官方一点的那种广播操，因为毕竟是叫国操嘛， 嗯， 所以呢，就是96年我们北京体育大学领的任务、 哦， 啊，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们那个体操教研室 啊、 哦，哎，我们体操教研室的当时那个负责的那个主任叫程再宽老师， 嗯， 啊，程主任，那他当时考虑呢就是。我们既然就是前面那个是发现问题了，我们首先要了解问题出在哪儿。 对， 我们当时呢就是这个创编组成立了以后，首先我们那个程主任就是吸收了我们目前就是教研室里边其他专业的老师，比如说健美操老师， 嗯， 我当时是健美操老师 啊、 嗯，然后吸收了艺术体操老师 哦， 然后有体操老师， 嗯， 就是当时呢就是吸收了我们这个教研室里边其他教 各个学科吧， 各个学科就是体操大项里边有是竞技体操， 对， 艺术体操、健美操，然后技巧啊、蹦床、 嗯，对， 然后当时我们原来教研室三个项目，就把这个三个项目体操、艺术体操、健美操，这老师都吸收进来了， 嗯， 然后呢，一是向老教师之前编过其他操的老教师去学习、 嗯、 去了解广播操是什么东西，因为当时我作为一个健美操老师还有一些艺术体操老师根本就对广播操还真的除了以前自己做过， 对， 就真的你要变成创编组成员了，你要考虑的问题就不一样了， 对对， 你首先得了解什么是广播操啊， 对， 什么是基本体操啊， 是 你得先认识它，所以我们老师啊就是请到原来进行过多次创编的毛学信老师， 嗯， 是我们选那个体操的元老， 嗯， 然后给我们讲这个广播操的故事 啊， 让我们年轻人去了解哈， 对， 广播操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去着手着眼于 他这一代一代的发展又是怎么样的吗？ 没错，然后我们就分了各个组到各个地方去调研， 哦， 就到各省去调研，然后我们去了我当时去的是武汉和那个广州还有佛山， 嗯， 就下去调研，去了解大家对广播操的 认识、啊、 以及对广播操的期望，很多大家都反映就是第七套难、 嗯、 这个是共识的，大家共同的反应就是第七套难，特别是健身那套难、 嗯、 然后就觉得就是应该就是去调整、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各方面的建议全部都汇总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创编了，然后创编完了以后呢又经过了几轮的社会人士的这个修改， 嗯， 然后呢专家的修改、 嗯、 然后以及到总局就是领导的审核， 嗯 啊、最后我们在97年的6月20号第八套广播体操正式的问世了， 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有一些故事哈， 嗯， 我们那个第八套的当时呢音乐创编当时呢我们想就是广播操呢就是老感觉做起来有点干巴，就觉得好像不像舞蹈那么美，那我们音乐我们配一个优美一些的音乐，所以我们的音乐呢就找到了中央芭蕾舞团的那个作曲师刘老师， 嗯， 为我们第八套广播操创编了特别优美的第八套广播体操，他的音乐就第一节伸展运动、 啊、 预备起， 对， 特别的舒服， 对， 然后 因为从我的年纪开始我接触的就是第八套广播体操了、 啊、第八套， 对，所以您一说到这儿、 嗯、 就像您刚才提第五套第六套那么亲切的时候、 嗯、 我提第八套也会觉得特别亲切、嗯、然后那个音乐在您一说瞬间脑子里就想起来当时做的每一套，因为它的确是每一套也是根据它动作的特点、 嗯、 音乐也是不同的嘛， 它有特别有真的特别有时代感， 对， 就从音乐上就特别时代感，因为前面什么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品质，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做广播操， 对， 就都带口号的，然后第八套那个时候就90年了是吧、 嗯、 咱们就口号就不要了吧哈，咱们就直接就是第八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哈，然后就那个用这个优美的音乐，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洪亮的这个男声哈，当时这个第八套的口令也是第七套的那个口令老师是那个张仲林老师， 嗯， 这个张仲林老师原来他是 北京队的男教练， 嗯、 男体操队的教练，声音特别洪亮，喜欢唱歌 啊， 哎，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喊了好几套，前面这个第六套、第七套都是他喊的， 哦、 所以我们第八套也是请他喊的， 嗯， 然后当时喊完了以后呢，就是因为制作的时候我是去的。然后他喊口令，我做操，让他知道这个操是怎么回事，然后跟着我做的这个感觉， 对， 他来喊。但是他毕竟是体操老师，他能抓得住这种感觉。然后喊完又因为过去那会儿是磁带， 嗯， 磁带的话就是正面喊四个八拍，就灌满了哈，四个八拍重复的。然后那反面说灌一个什么，说再灌一个四个八拍的，当时就是一兴起哈，说哎，咱们灌一个两个八拍女生版吧。 哦， 然后当时在现场就让我喊了一个，一看就哎，你来喊试试。我当时就是懵了懵登的哈，然后就是说那我喊一下试试吧。 嗯、 我一试，那个老师说行，然后呢、嗯、我就喊了个两八呼的，就放在这个磁带的背面了。 哦、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以前都习惯做四个八拍，一做四分半嘛，是吧？ 对。 然后都是用四个八拍，基本上女生的两个八拍是不怎么用的，除非就是在练习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们不做四个八，做两个八拍可能会用到两个八呼的啊，就每一节是两个八拍的。 对。 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对广播操的口令，就是在第八套的时候有了一个认识， 嗯， 啊、有了一个认识。 您亲身参与了吗？ 对对，有一次我看一个电视剧，电视剧的一个背景音乐就是那个女生版的第八套的广播操的，我当时 就是您的声音， 哇，那个背景音乐是那个我第八套的那个两八拍的版的这个音做的背景啊，我觉得好很有意思， 对，也很有亲切感、啊 嗯，对对，很亲切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八套这个推出的时候，那在动作上面，我们就又回归到了四拍。 嗯， 一循环、 啊、 就是第一拍，然后是一个动作，第二拍一个动作，第三拍一个动作，然后第四拍还原，然后五六七八 是 做反方向， 对对， 做反方向，这样的话就是一定是遵循我们这个领导给出的这个简单易学， 对， 易推广， 是的， 同时还要科学，是吧？ 嗯、 然后就是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在第八套创编完之后呢，大家的反应非常的良好， 嗯， 就是在一学就会特别的顺，因为像我们搞健美操的老师，搞那个艺术体操的老师，都非常注重动作的流畅性， 对， 所以我们在编的时候，动作的这个走向就是非常的流畅，所以第八套编完他们做的时候就说特别舒服， 是， 就很流畅， 嗯， 就这个在推广的时候学起来也特别快。反正也特别容易记忆， 对 啊，同时它还有效果， 嗯 啊，所以呢，这个第八套我觉得获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功，同时就是我在第八套推出以后，然后才真正的就是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编完了以后，你要推广嘛， 嗯， 因为我是这个当时被选上第八套的这个领操员， 嗯。 我这个也是特别这个 又是喊口令又是要做领操员， 也是特别的意外哈，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 嗯， 也自认为当时的体型也是很一般的，那么当时就是作为就是在这个创编组里边是一个中年的老师吧，就是中层的老师， 嗯， 有年龄大的有年轻的， 嗯， 我作为这个中层的，然后也算是骨干吧，那么在这个领操员的这个选拔上和训练上，我是带他们做训练， 嗯， 就是我们比如找的领操员他不是创编组的，我得教他们， 对， 教他们学会了以后然后再去找专家选拔， 对， 那么在选拔的时候我也是带着他们，比如说啊，女生做一遍男生做一遍哈，我们几个女生做一遍我带着他们做，男生做一遍我也带着他们做一遍， 嗯， 就是我频频出现可能是所以在选拔之后这个在等待的时候，我想出来肯定反正不是这个男生就是这个女生， 嗯， 那出来以后那个领导就跟我握手就恭喜你被选为领操员了我当时真是万分吃惊哈， 嗯， 我说怎么是我呢，我真的对自己不是很自信啊， 嗯 但是可能就觉得我动作的位置啊节奏啊可能是比较舒服， 再加上您本身也是创编组的成员，嗯，其实您对于这些动作对的理解要更强一些， 嗯，然后再加上以前可能有过这个舞蹈的功底， 嗯， 所以对动作的这个姿态啊这块可能也是把握的可能会 比 别人稍微好 一点点，您都沾边了 所以呢就是哎被选为领操员， 嗯， 那选为领操员从拍图片然后就是做音乐然后到推广就是培训， 嗯， 就是开始参与这个广播操的这个推广，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认识到广播操是什么，什么是基本体操， 你 就在推广的过程当中，你要讲这个动作怎么做是最正确的， 嗯， 这个 身体姿态是哪个是姿势最正确的，你不能太挺也不能太收、 嗯、 那么哪个动作是对哪块肌肉，哪个动作是对身体的哪个部位有影响，就真正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我才真正体会到，哇，原来广播操对人体是真的是有很好的影响。 对， 真的说是在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做广播操真的是特别的随意， 糊弄事儿嘛， 糊弄事儿、 啊、 就是只小，就是一比划， 对， 是吧？蹲也不蹲下，踢也不踢起来，然后真是举起来的时候也不真正举起来， 对， 就特别敷衍了事。 听张老师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都一下有感觉啊，原来我们不管是哪个时代，大家在自己上学时期做广播体操，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做是做， 对， 就是都很敷衍， 对， 都不好好做， 对，该抬的不抬，该踢的不踢，该蹲的不蹲，该跳的不跳， 绝对不蹲下去，然后觉得好累啊。 对，但是后来才发觉，他真正要是把它好好的去完整的做下来一遍的时候，还是挺累的， 是挺累的。所以我在那个因为我当时是健美操教练室的老师、 嗯、 那我们在做健美操的时候不光是做动作，还会讲究这个动作的功效性 啊，对 啊，就比如说这个动作蹲的时候啊、哪个地方应该用力，能锻炼到哪儿，你只有这样讲，学员他学的时候他才会那个，就是啊，这个对我这个有锻炼， 他愿意做、 啊、对对，比如说你腰疼是吧、你腰疼，那么在有些动作的时候你的腰你就得立直，你保持一个正确的姿态， 是的， 然后哪些动作是提高你哪块肌肉的， 对， 比如扩胸的时候你的后背肌肉你就得使劲儿， 对对， 然后呢让你的背部肌肉紧张起来锻炼起来，然后平时我们做的这个坐姿太久了以后， 伏案工作嘛、 哎、这个伏案工作太久，然后长期久坐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在锻炼的时候你就应该就是要很好的去把它这块肌肉，把这个背部肌肉把它加强， 嗯， 然后呢同时扩胸呢还有一个很好的把我们的胸部肌肉拉伸， 嗯， 所以你在讲这些要点的时候，然后这个对你的平时姿态，比如你经常驼背是吧， 嗯， 然后经常这个伏案，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前面就是肌肉 特别容易含胸嘛、 啊、后背很松，然后就腰酸背疼， 对， 你那么这节操你就能够改善你这个状态， 对 啊，在这样的一个教学当中大家就觉得哦，广播操可以这样练哈， 对， 然后这样的我学完以后就很有效，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呢在推广当中我就发现这个广播操实际上是对人体有很好的影响作用、 嗯、 所以你别仅看它就是四分半 很简单、啊、 这个四分半它是把身体的所有大肌肉群都是锻炼到的， 对 啊、而且就是我们在第九套，那么就是第八套创编了一共十后经历了14年， 是的， 这个不断的就是各种推广啊，各种的培训啊，各种去上课啊，去辅导哈、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这种体会，那我们在第九套的创编，第九套是2011年， 对，像您说的第八套和第九套中间隔了14年，也就是说第八套其实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些广播体操里头，对对对， 时间跨度最大的， 对， 对，就大家参与的时间可能会更长的一套广播体操、 嗯、这个也是给我这个编第九套的时候这个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啊，也是为了一套操做的太久了嘛，是吧，毕竟可能大家就有点就是太久了以后大家就没有新鲜感了，也需要一个新鲜的血液的注入，所以呢我们就是在2011年在全民健身这个纪念日8月8号推出了第九套广播操、 啊、 第九套广播操我们也是历时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的准备，也是同样就是要经过一个前期的调研，因为在第九套创编的时候我是当时是负责创编组的副组长 啊、 就是这个时候正好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把我自己的一些理念可以带到我们这个创编的这个动作里边、 嗯，对 啊，这个主抓这个创编动作，那么在这个我前面第八套的这个推广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嗯、对， 所以在广播操我觉得不光是一个基本体操，不光是做体操的这些什么横平竖直啊、 嗯、 然后迈个脚啊做个弓步然后做个体侧，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个四分半或者你做两遍10分钟的时间让身体真正得到锻炼， 对， 它是有健身的理念在里头的，所以我因为我不是健美操老师嘛、 嗯、 所以我在第九套的创编当中把我们这个健身的一些理念也注入到这个广播操的这个动作里边、 哦、 然后因为我们第九套创编组我们又扩大了这个人员、 嗯、 不仅有体操老师、 哦、 有健美操老师， 有艺 术 体操老 师，而且还有舞蹈老师、 哦、 因为我们学校后来成立的那个体育艺术系、 嗯、 那么又有舞蹈老师，所以我们在第九套创编组的这个成员里边的这个 队伍就又壮大了、 嗯、啊， 所以呢人员又多了。那舞蹈老师他从美的角度他会考虑这个动作应该怎么做是好看的， 对对。 那我们这个艺术体操老师也是怎么动作美怎么流畅，那我们健美操老师啊就动作怎么有功效是吧，这个怎么是对我们的人是有影、 嗯、 是好的影响的。这个肌肉应该比如前面要锻炼后边也要锻炼， 对， 其实更需要锻炼的是后边， 是的。 所以我们第九套广播操特别逗的有一个动作是踢腿是向后踢腿的 啊， 前边八套操几乎 都是向前的， 只有一节操里边有一个往后踢腿动作， 嗯， 剩下所有套里边都是往前踢腿 啊。 我们呢这次就第九套里边呢不往前踢了，因为大家向前的能力和向侧向后比的话那太强了， 对， 我们的能力是向侧和向后比较弱， 嗯， 所以我们在踢腿运动里边设计的是向侧踢腿和向后踢腿， 哦， 不向前踢， 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让大家要去多做一做这样的动作了。 对，所以在那个就是我们设计完了以后，在实验阶段，大家觉得这个太难，因为往后踢腿，你想整个背是要紧的，因为手是侧上举， 嗯， 你背是紧的。然后腰是紧的，臀部是紧的，大腿后旋和小腿全部是紧的，才能把这个腿从后边抬起来。 嗯， 所以呢，对于能力差的人来说，他就觉得 不太好 去实现，他就觉得，哎，他就觉得累，都不好实现，他就觉得难。所以呢，一度就是在我们第一次就是向领导和专家汇报的时候，觉得这个向后踢腿太别扭，他们觉得是别扭。 嗯， 然后就是能不能不向后踢呀、啊？然后我们就改回来了，向前踢，向侧踢。后来我们想了想哈。因为就是建议归建议，因为毕竟我们是做了各方面的这个 调研 然后研究，觉得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就是练往后踢腿这个能力， 对， 锻炼我们这种功能，比如像蹲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保留了 向 后踢和向侧踢。那么在每次就是培训的时候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向后踢， 对， 为什么要向后踢，能锻炼到你们大家还是可以接受，觉得真的是这样的，练完以后这个后背的肌肉就会收紧啊，就会有很明显的感觉，臀大肌有很明显的感觉。所以我们在第九套的时候虽然只是四拍的重复，但是尽可能的就是要每一次做都就是有效率，比如第一拍是一个动作，第二拍是一个动作，第三拍是一个动作，充分的利用这三拍动作，然后第四拍去还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出面下来第九套感觉比第八套要难，但是时效性要强、 嗯，它的这种健身的 功效 其实就更明显了，功效 性和时效性要强。那么在测的时候第九套的这个强度也比第八套强，就是我们在我当时测的时候就是两遍连续做下来，我的心率达到了147， 哇， 就是能够达到一个中等强度。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张老师一起来分享的，首先从它的一个产生由来，又讲到了我们从第一套到第九套一个发展的历程。我觉得张老师因为也是亲身参与者啊，所以给我们讲这一段历程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有意思，让我们就是仿佛把自己置身到了这个广播体操从第一套到第九套的这一段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好像自己也经历过了一些它在不同年代这个广播体操它的一些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影响啊，或者说大家的一些感受。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亲历，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对于收音机前不同年龄的朋友来说，自己都有过一段做广播体操的经历，所以我们在听张老师讲的时候这种感受也会更强烈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张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能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